前飘雪的冬季，有一个穿着红袄的少女，坐在公园最深处的长椅，像韩剧中女主在自言自语。为什么她要见我呢？她想对我说什么呢？这跳动的心啊，这该死的爱呀、啊，这慌慌张张的夜晚。十多年后又是一个冬季，有一对步调一致的情侣，牵手走在漫漫的长夜里，又看了遍上次未动的电影。为什么他还爱他呢？你能再讲个故事吗？那爆米花的香啊，那四环路的灯啊，这吵吵闹闹的夜晚。它是一只猫咪，总是让我到处的寻觅。它有它的问题，它有它的脾气，但难过时总想去抱抱你。哎呦我的猫咪，又是真的让我讨厌至极。讨厌他的问题，讨厌他的脾气，讨厌讨厌着就老了。感谢青春中能够遇见你，那轰轰烈烈，那真真切切，这沧海桑田始终不变。哎呦我的猫咪，又是真的让我讨厌至极。讨厌他的问题，讨厌他的脾气，讨厌讨厌着就老了。他是一只猫咪，没有一顿美餐解决不了的问题。哎呦我的猫咪，坏脾气的猫咪。哎呦我的猫咪，我真的喜欢你。哎呦我的猫咪，我真的讨厌你。哎呦我的猫咪，我真的喜欢你。哎呦我的猫咪，我真的讨厌你。哎呦我的猫咪，我真的讨厌你。哎呦我的猫咪，讨厌你。哎呦我的猫咪，我真的好爱。